印度洋上的秋思。 昨夜中秋，黄昏时，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，掩住了落日的光潮，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，寂静的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。过了一刻，即听得船梢不篷上窸窸窣窣啜泣起来，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，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，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，但体内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。又是一番秋意，那雨声在急骤之中有零落萧疏的况味，连着阴沉的气晕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：秋。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，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，和此时外来的愿意媾合，产出一个弱的婴儿愁。天色早已沉黑，雨也已休止，但方才啜泣的云还疏松地沐在天空，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，预告明月已经装束齐整，专等开幕。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地吞吐，筑成一座莽林的长桥，直连及西天近处，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，留恋西来的踪迹。北天云木豁处，一颗鲜翠的明星喜滋滋的先来问探消息，像新驾席的侍婢也穿扮得遍体光艳，但新娘依然姗姗未出。我小的时候，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，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，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，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，我的小心就心心一跃，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。因为我常听人说，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，但在月光放彩以前，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，所以月华只是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，直到如今。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，霎时间引起了我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，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？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， 它能使海波咆哮，它能使悲绪升潮。月下的愧兮可以积聚成山，月下的情泪可以培植百亩的晚兰，千斤的紫菱梗。我疑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，否则何以我们儿年不知悲感的时期，有时对着一泻的清辉，也往往凄心滴泪呢？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，不是无泪可滴，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除尽，却为是感觉了神圣的悲哀，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，想学奇古特牌灯来解剖这神秘的某冷骨泪，冷的痣永远是热的情的丝绸，它们不能相融的。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，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，似乎不近人情，所以我的心机一转，重复将风快的智力聚起，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，听它产生什么音乐，让泉浅的诗魂慢自低回，看它寻出什么梦境。明月正在云岩中间，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虹，一阵阵的青霭在它面前扯过，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钩一齐在微翅凄奇的音节。此外，不受清辉的波玉在暗中纷纷涨落，不知是怨是慕。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现象，一面拿着纸笔痴望着月彩，想从它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，希冀它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精华，因为它光明的捷足今夜便走天涯，人间的恩怨哪一件不经过他的慧眼。